知道。 My FM 100.5。 汪婷、徐婉婷，更多好音乐尽在 My FM。 My FM。 属于我的角落，假装自己只是个过客，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 FM 100.5周末早阳光的最后一个小时的好音乐时间，刚刚呢是在听歌的时候在一直在不停的刷新闻，看有什么好玩的能和大家分享，但是看到了一个标题，我可以算是一个标题党吧，因为看到一个标题非常的醒目一收，点开看一下，确实这个故剧说的和我想的是一样的，题目是当年在这部戏里面打酱油的演员现在个个都是影帝影后，想到的是哪部剧呢？想没有想到香港电影，提到香港电影我们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经典的代表类型之一了，之前呢英雄本色啊，龙虎风云，暗战非常突然等等等等，但是有一部剧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经典，那个就是 《无间道》了。是的，在《无间道》里面有包括刘德华、梁朝伟、黄秋生、曾志伟等等等等很多的大咖，其中的女明星也不少，比如说 Elva 萧亚轩啊，还有陈慧琳啊等等等等的非常非常多的演员，其中呢还有年轻版和老版的相互卧底的这个梁朝伟和刘德华，以及这个还有是我看一眼啊，陈冠希和这个余文乐年轻老版的对比嘛。其实真的是一部剧里有这么多的明星，这么多的演员，可能在剧里的时候他们只是一个打酱油的，但是现在个个都是影帝和影后。有一句话说的非常非常的好，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如果没有这些电影里面的大咖里的小角色，我们也无法看到这样一部顶级的让人印象深刻的一部剧。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看到了这条新闻的时候当然心里有点激动，因为我很喜欢这部剧，所以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平复我们的心情。 笑着，谁在我的背后嘲笑着，眼神装满冷漠，质疑我的未来。内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只属于我。表面沉默，全部都软弱。Yeah, 我们是九零一派，不受自受，自成一派。Mix and noise， 切换这个时代，脑子发呆，不是静态在飞。说破成功规矩，改朝换代。我控制音乐，控制局面，善良和邪恶不止一面。把我的演讲再 repeat 一遍 ，Let's do it， bigger， follow me， 在全新世界。 Nothing but the music is so real。 只要这个的命喧闹安静我都能适应，像一个勇敢关不住的心，快乐悲乐不缺。 I have nothing baby， 就算遭遇狂风暴雨也自信走下去，柳暗花明很清醒，被你看清教会了我理智的任性，不想畏首畏尾规规矩矩，释放自己的情绪，有什么恐惧，全新自己的地律。 Looking for feeling 变成放大前奏， So what， 总有 hip hop keep the tango， 管他什么音乐只要对着 tempo， 爱唱歌的 rainbow， 我是 bad boy， 该可以穿你进中转那不懂什么叫害怕，也从不废话。妈妈说 baby just do it， 我亲吻妈妈穿着新的 jacket Nothing but the music is all I feel. It's my life. I do what I wanna do, just keep it real. Yeah. 也许只要这个歌名喧闹安静，我都能适应，像一个勇敢。关不住的心，快乐没了不缺。 I have nothing. So what？ 想感受脱缰的洒落，没有人能囚禁我的自由，任谁都不能够改变我，在现实世界里面生活。 Sad about the music, sad about the music. Vocal in the house, you know me. Oh my way， 没有人能左右。 I have nothing. So what?

疯狂地继续纠缠，更别嘘寒。 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又到了这个小时分享过年期间如果想出去玩的话去哪些地方呢，我们到了推荐的时候了。那么在这个小时我们推荐的是黄山。

没有谁陪。 来自薛之谦《认真的雪》，虽然是一首老歌，但是现在听来听到心里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很触动很窝心。 OK， 我们看一眼歌单，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的《天使的指纹》。成长的心路和温暖的回归带回给大家最熟悉的孙燕姿，而《天使的指纹》呢，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描写了一对在错的时间遇到错的人，从而开始了一段错误感情的恋爱故事。可能乍一听孙燕姿的音乐状态似乎并没有变，但恰恰这个不变才是变的关键。孙燕姿个人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似乎已经无心的在恋战了，更多的想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做音乐，更是出自自己的喜爱。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就是这首来自孙燕姿的《天使的指纹》。 滨海新区首家 BMW 5S 店，天津荣宝行荣耀加盟捷通达集团，14日下午2点，荣宝行开启新春亲力回馈 ，DJ 易斌 Eric 邀您共赴 BMW 盛大团购会，届时推出重磅金融分期方案，首付比例低至20%，仅需48000元即可尊享 BMW 的荣耀品质。滨海新区第5大街，天津荣宝行6517777 6517777。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礼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俊伟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不让你等。

来自彭坦春享有爱任性。刚刚呢和朋友们推荐说过年去哪些地方去玩比较好，却有朋友跟我说为什么不推荐海南呢？是的，海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个冬季，在这样的一个春节，带着全家人在海南岛的热带雨林的大氧吧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确实沁人心脾，去享受碧海蓝天、阳光、沙滩、椰林以及帆影，把海岛的一切乐趣尽收眼底，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情。在这么冷的冬季，在这么冷的一个严寒，在这么冷的一个春节，去那样的一个岛屿上享受阳光、享受春节，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OK， 时间来到了12:52，今天四个小时的周末早阳光节目就要结束了，偶尔也该下班了。接下来话筒交给方天，继续和方天分享好听的四个小时好音乐。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最不善的乌云抹了一堆，谁轻柔的 睡，真的不能解决，占有我自己的夜，关掉你的嘴，唯一的恩惠，挡在前面的人都有罪，后面无路可退，被否证明疲倦，那感觉没有什么智慧，就像被下边的泪，你甚至完全的黑，阻挡被全满夜的喷水，会让我沉醉，就听完我的叫声，我没管吃的承诺，留着光忘记在角落，一直一直满足，黑色脸部被风吹动，淹没无垠的船头，洒下感情被我洗不回的手，沉默忍着，沉默忍着，孤单开始发酵，不停对着我嘲笑，回忆逐渐烟消，曾经纯真的画面，残忍的温柔出现，脆弱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 原始的父母一转路跟我沉醉的孤独，经历了我的自负， 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相依，快乐伤心都不清晰，怕你突然改变心意，时间距离都是陷阱，不能相依为命让人觉得好泄气，但我知道都已经走到了这里，就不能休息。遥远的爱着像易碎的玻璃，思念这么残酷，残酷竟然这么靠近，冷冷的空气叫人不能呼吸，我怎能微笑放开你，却在心底泪流不已，两个人等谁决定？有时多想提了行李，二话不说飞去找你。深夜寂寞来袭，我更确定我多爱你。生活把我们拆散，但我们不伤心，因为知道爱不能只走到这里，还要往前去。遥远的爱着像你这么靠近，冷冷的空气叫人不能呼吸，我怎能微笑放开你，若爱没有用力。想你的时候你到底在哪里，世界如此安静，安静竟然如此揪心，过去的美丽全都不会过去，在心里得好好珍惜，脑海中那句我爱你像玻璃那么清晰。 随时随心好音乐。Hello， 各位好，你听到的这个声音依然是来自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接下来的四个小时的音乐时间，和大家一起在这个周末的惬意午后一同度过。今天一开始要送上这首歌，可能会让大家在这个温暖的午后有一些想入睡的感觉。我们马上听到这首歌，来自许美静，城里的月光，就在 MyFM 100.5。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缘分两断，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像我时常也把往事轻轻诉说，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有你陪着我，晚霞再美不及你眼眸的夜色，没有说再见，离别总是沉默。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像我时常也把心事轻轻诉说，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 My FM 100.5在13:21的时候送上这首歌，来自很多少女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李易峰为我们带出的《年少有你》。也感谢大家继续收听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2016年应该算是李易峰的霸屏之年了，因为无论是在电视荧屏还是在网络上，都有非常多的电视剧可供大家啊一轮接一轮的看。而度过了这么难忘的2016年之后呢，2017年李易峰据说也会有非常多的影视作品要和更多的观众见面，而其中一个作品就是他很有可能要接拍全新翻拍的《金粉世家》，而且要担任男主角，也就是可能是当年陈坤那个角色吧，不知道你是否期待呢？接下来的时间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音乐，下一首歌来自徐佳莹，不要再孤单。 我在树叶落下的时候等你，带你去见我的初心，那是一如童年的晴朗天气，有人唱绿草如茵。我要多么的努力才能换来你的心，我想我应该非常确定你是我唯一。我想你说你不要再孤单，有苦我为你分担。我想你说你不要

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这首歌来自《流星花园》这部偶像剧的主题曲，由庾澄庆带出的《情非得已》。也感谢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3:31继续锁定收听 MyFM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这个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些出行方面的资讯。最近呢，国内的一个著名的交通导航软件发布了咱们全国2016年度的主要城市交通的分析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咱们天津在去年全国的拥堵城市排行榜上排在第31位。而且根据这个报告还显示，咱们天津去年第二季度它的拥堵程度是最严重的。其中7月20号这一天，2016年7月20号这一天是整个全年当中最拥堵的一天，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同感呢？接下来MyFM100.5继续送上这首歌，来自大嘴巴组合带出《有事吗》。 管他是误会还是烂着口，冷静3秒钟，让脑袋解冻。Freeze！

笑，让我怎么需要找小小世界不可替代的美好。 牵你手， 紧你靠， 一天一天把你活成最美的依靠。 FM 100.5 Jazz 13:53的时候送上这首歌，来自叶一茜和田亮一家在他们刚刚结婚还是热恋期的时候发表的一首作品，叫想你的笑。而时至今日呢田亮现在已经拥有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宝宝了，分别是 Cindy 和小亮仔。相信大家如果看过爸爸去哪儿这档节目的话，应该都知道和非常熟悉了。所以呢，在这个春节即将到来之际，田亮和叶一茜还带着两个小宝宝，一家四口就进了录音棚，录制了一首贺年的新歌，叫做《幸福年》。我听了一遍，觉得还是蛮有幸福和喜悦的春节气息的。如果你是在回家路上，或者是春节即将踏上归途的话，可以在路上听一下，真的很有年味儿。好了，接下来 MyFM 100.5继续送上好歌，下一首歌来自 SHE 带出沿海公路的出口。我是方天，我们下个小时继续一起听歌咯。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喝羊汤还是吃火锅，好难做选择。 大冷天的别磨叽了， 呷哺呷哺推出温补羊汤锅底，治愈你的选择困难症。西蒙羔羊肉搭配温补羊汤锅底，帮你驱散严寒，美味就在呷哺呷哺。 MyFM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 MyFM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逃走，慌忙

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你在北京时间的14:11继续收听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这个小时第一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经典作品《江南》，而就在昨天晚上，整整播出了一季的浙江卫视《梦想的声音》也终于告下帷幕了。而 JJ 在整个这一季的音乐节目当中也是有非常上乘的表现，收获了大批粉丝的怒赞，因为他的唱功真的太棒了，所以也被称为行走的 CD。 不知道你昨晚上有没有关注到林俊杰改编的那一版本的《崇拜》呢？看完这个节目之后，让人更加期待林俊杰什么时候能够来天津再开一次演唱会呀、啊。好了，接下来的 MyFM 100.5送上这首歌，来自 Ellie Goulding 带出的 Love Me Like You Do。 MyFM 100.5. 手套，轻轻一按电梯飞得天上那么高，你有没有想过给我一样的微笑，在每个美丽的早上为我灵魂洗澡。我要看上它有什么关系，反正我每一天也会坐电梯。我要看上它，你不要生气，反正我想爱你也见不到你。 这首歌来自黎明带出的一首非常动感的电子舞曲《看上他》，也感谢大家继续收听 MyFM 100.5 正在直播的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在14点20分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在周六的下午更喜欢睡一个午觉，来弥补一下周一到周五可能在工作或加班过程中丧失的休息时间。但是最近呢，美国的抗癌协会组织发布了一个研究报告，他发现在美国当地的这样一个调查和研究跟踪显示，成年人的睡眠时间是和寿命有这么一个直接的联系的。根据调查，在30到60岁之间的成年人，如果睡眠时间不到7个小时的话，会比睡7到8个小时之间的男性死亡比例高出 26%， 而女性呢会高出 21%。但是睡眠时间太长 超过八个小时的男性比只睡七到八个小时的男性死亡率也会提高 24%， 而女性也会提高 17%。 总的来说呢，这份报告就是告诉大家平时睡觉的时间最好稳定到7到8个小时之间，否则睡太短或睡太长都对我们的寿命有所影响。好了，接下来的 MyFM 100.5 继续送上的歌曲来自 Karen 莫文蔚，看看。 只要你宠爱。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接到访谈然后 restart， 都去只是我怕尴尬，看到之后默默笑下，开始一点一点为梦出发。 Keep me in the house, it's your time. Shake, shake your body, rock, rock your body. 一点闯就开始要继续，如果轮回你一定和我去去去去去，怎么可总是出现在你， 所有担心都是一种经历。 三三表示快意， 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你继续收听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离开我们的乔任梁在他过世之后唱片公司发布的他的遗作，这是他的同名专辑乔任梁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歌那那那。你很难想象就在唱完这首歌之后的不久，乔任梁就选择了用那样极端的方式来告别这个世界。有的时候人生就是这么的不可捉摸，然后唏嘘感叹。我们刚刚听到的乔任梁的那那那，据说在拍完这首歌的 MV 之后，乔任梁就进入了一个休假期间，然后就是在那个休假期间发生了那样的事情。如果你在乔任梁生前没有关注过他的话，不妨在他过世之后多关注一下，无论是他的影视作品还是他的歌曲，也许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人。接下来 MyFM 100.5继续送上这首也算比较动感的歌曲，来自台湾的 MP 魔幻力量，我无法不爱你，就在 MyFM 100.5。

为地下导演讨论会，九零年代偶像飞出签名，握手拥抱会，零下五十度北极探险为期十几天，撒哈拉苦了绝对不愧三组导演，三天两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誓，方向进有深度放纵无意识催眠， 我 用 装备那些闪亮派对，你说快不快的就到人台，那些玩够帅的六块几百，比前更重要的是一些 你小丑靠着我配，管你是小清新是手都为我配，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配，我配都配都配， 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配都配都配都配。 前男友的约会，全套无印少女装备让他非常陶醉，星期五二十四小时洗衣店都还明年，网络上五十个陪着你们一点都不累， 无印装备那是山中派对，女生跑不快的偷偷人带，男生我都觉得六块几百，女生更重要的是能赚钱， 你小丑靠着我配，管你是小清新是手都为我配，管你是哪一类假装我配，我配都配都配， FM 100.5在14:39听到这首歌，来自卓林蔡依林带出的 Play 版的 Remix 版本。而卓林蔡依林上周在自己的一次演唱会当中，就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一不小心被自己的鞋带绊倒了，而且直接膝盖着地摔伤，但是他们并没有中断表演，而是正常的微微一笑，然后继续站起来把这首歌坚持唱完，然后才去后台小小的休息了一下，也没有耽误整个演唱会的行程，让人不得不佩服一下卓林非常敬业的精神。好了，接下来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继续送上的好歌，来自陈志鹏，他和他。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玩要玩的过瘾一点， 累要累的彻底一点， 听好音乐要听得尽兴一点， MyFM 100.5将好音乐进行到底。 是睡着了，他还在想着他，窗外雨好大，他有没有回家，不

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这首歌来自许巍带出的《蓝莲花》，也感谢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4:49继续收听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临近春节，相信很多朋友也正在准备各种采购年货，当然不可避免，很多人继续选择了用网购的方式来购买年货。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其实我们平时网购的很多商品，它的包装是非常的冗杂的，有可能自己这个商家放了一个纸箱，然后外面就缠了 N 多层胶带，然后在外面呢再套一层泡沫或者是塑料布，然后在外面呢再泡一个快递的袋子。所以呢，最近国家邮政局就发布了这么一个关于快递领域的发展现状的趋势报告。因为这个报告显示咱们2015年全国的快递行业一共消耗了将近100亿个纸箱，而且使用的胶带总长度可以绕地球425圈。所以呢，国家快递相关的管理组织预计2016年和2017年这个增长趋势将不断的加快，预计到2017年可能这个数字将变成500亿个纸箱。所以平时我们如果在邮寄东西的时候，当然前提如果你不是相关的网店店主的话只是为了我们单纯自己来邮寄东西的时候，尽量可以减少一些包装，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绿色。接下来 MyFM 100.5继续送上好歌，下一首歌来自朴慧晶带出的《结婚》。我是方天，我们下个小时继续一起听歌咯。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MyFM。

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但是我们有共通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FM。 久，虽然再长也不过只此一生。不因所有肮脏而玷污我心，不因全部屈辱而破碎灵魂。我走在这片土地上眺望远方，当一个正直的人带着倔强，当一颗倔强的心学会坚强。知道我能够执着多久，虽然我只是钢铁里的丝绒，不因一场宿命而忘却初衷，不因一时干戈而辗转苟活。我站在这条街头上回望来路，当一个坚强的人笑得蹉跎，当一个蹉跎的心身怀渴望。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然是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房天。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来自汪峰老师带出的《流年啊，你奈我何》。汪峰老师除了唱歌唱得很好之外呢，其实他私下里也是一个牌技高手，特别热衷于打扑克。最近呢，他就参加了一个中国的很著名的这么一个扑克比赛，而且参加了这个扑克比赛当中的名人慈善赛，并且在这个名人慈善赛当中获得一个不错的名次，据说是在演艺界这些名人当中获得了最高名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汪峰老师能够在电视真人秀里头秀一把自己的牌技呢？ 接下来 MyFM 100.5 继续送上好听的音乐，下一首歌给你的昏睡的午后提提神儿，来自小猪罗志祥精武门。 Yeah.

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 随时随心好音乐，你收听的依然是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萧敬腾翻唱版本的《心不了情》，而萧敬腾也马上以狮子合唱团主唱的名义加盟到湖南卫视即将开播的全新一个节目，叫做《歌手的竞演》当中。啊，所谓歌手呢，就是前几季的《我是歌手》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良，而第一期节目目前已经录制完毕，也是传出了一大堆让我们很震惊的消息。啊，一方面呢，这个全新开播的版本的歌手打破了以往《我是歌手》节目当中由参赛歌手当主持人的这么一个传统，而改由请一些嘉宾主持，因为第一期请到嘉宾主持叫做刘烨。另一方面呢，原定已经录制完毕第一期节目的张敬轩今天突然爆出消息，不知道什么原因退出了歌手这档节目的竞演，而且已经录制完的第一期节目当中也会删除掉他所有的录制影像。所以在整个张敬轩的粉丝圈，包括港台的音乐文化圈，也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不知道事实到底是怎样，我们静观其变吧。接下来 MyFM 100.5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歌。有的时候也不得不佩服接下来这个歌手，连续湖南卫视连续邀请了他，据说有4到5年想让他上歌手，结果呢都婉拒了。有的人说是他胆小，还有人说他不屑于参加这种节目，还当然更多的说法是因为他本人是中国好声音的股东，不知道真实的是什么样呢。 终于找到一个方式分出了胜负，输赢的代价是彼此粉身碎骨。外表健康的你心里伤痕无数，顽强的我是这场战役的俘虏，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了所有退路，我的心情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还向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已有度。

出结局，放遗憾的美丽停在这里。 My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Anytime you feel the pain, hey 习惯了微笑，看到的都是笑容。 嗨，你好。 Hello， 早上好。 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你会发现城市根本没有那么拥堵。 大爷，您先过。 绿色是春天的恩赐，别毁坏这一片清新。 孩子，不要随手摘花，这是用来供人欣赏的。 生活离不开阳光，社会需要文明。 做文明市民，共创美丽天津。 My FM。 I wanna go to go to you. I wanna go to go to you. I wanna go to go to you. I wanna go to go to you. 走开啦！ 来自《花样姐姐》第一季由群星合作演唱的主题曲《Go Da Go Da》。北京时间来到了15:52，也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方天。这个时间发布一条气象台的预报通知，中央气象台统计，今天夜间开始，华北的中南部地区由于空气污染扩散条件较差，很有可能会再度遭遇雾霾天气。预计从明天开始，连续三天，华北和东北地区将会再度遭遇重度雾霾天气，其中最严重的雾霾污染期出现在16号的夜间到17号，也就是下周一的夜间到下周二，因此可能会对春运的航空和汽车行程造成一定的影响，希望各位有此行程计划的朋友提前做好准备。